落大峡谷，烦恼用个大网将你捕捉，还是你拍不开拘束？你昨夜发的梦，到这夜已孤中，沉下去头上散落雨点。彩虹，你还在抱着记忆，就似块石头很重。得到同样快乐，彼此亦有沮丧。童话书从成长中，难免要学会失望。上落彼此堕进灰网，沉溺繁衍，莫知何苦多改。我快乐到 痛。